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七章巴西达的秘密第五十四集。 哈利，停下！ 怎么了？ 他们刚走到那位不知名的艾伯的墓前。 有人在那儿，有人在看着我们，我能感觉到。那儿，灌木丛旁边。 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，搂在一起，盯着黑森森的墓地边缘。哈利什么也没看见。 你确定？ 我看到有东西在动，我可以发誓。 赫敏挣脱开哈利，腾出握着魔杖的手臂。 我们外表跟麻瓜一样。 哈利指出。 刚刚在你父母坟前放了鲜花的麻瓜。哈利，我相信那儿有人。 哈利想到了魔法石。那上面说这片墓地闹鬼。要是……这时他听到一阵窸窣声，并看见赫敏所指的灌木丛间有一小团雪花的漩涡。鬼是不能让雪移动的。 是猫。 一两秒钟后，哈利说。 或是小鸟。如果是狮子图的话，我们现在已经死了。不过还是离开这里吧，然后我们可以穿上隐形衣。 两人不住地回头看着，往墓地外走去。哈利其实并不像安慰赫敏时假装的那样乐观。走到门口，踏上了滑溜溜的石板路，他才感到松了口气。两人披上隐形衣，酒吧里的客人比先前多了，许多声音在唱他们之前在教堂附近听到的颂歌。哈利想提议进去躲一躲，但没等他说话，赫敏就悄声说， 走这边， 拉着他走上了一条黑暗的街道。他通往村外，与他们进来的路正好相反。哈利能看到房屋消失，小街又转为旷野的地方。他们步子快到不敢再快，经过了更多彩灯闪烁的窗口，窗帘后现出圣诞树的剪影。 怎么能找到巴西达的房子呢？ 赫敏问。他有点哆嗦，时常回头张望。 哈利，你怎么想？哈利。 他拽了拽哈利的胳膊，但哈利没有注意。他正望着这排房子尽头的一团黑影，接着他加快脚步，拖着赫敏走过去。赫敏在冰上滑了一下。 哎，哈利！ 看哪，赫敏。 我没。 他看到了，赤胆中心咒一定是随詹姆和莉莉的死亡而失效了。在海格把哈利从废墟中抱走后的16年中，树里已经长得乱七八糟，瓦砾埋藏在齐腰深的荒草间，房子的大部分还立在那里，完全被深黑的常春藤和积雪覆盖，但顶层房间的右侧已被炸毁。哈利想，那一定就是咒语弹回的地方。他和赫敏站在门口瞻仰这座废墟，他以前想必和两边的房子一样。 为什么没有人重修它呢？ 赫敏小声说。 也许没法重修吧。 哈利答道。 也许就像黑魔法造成的那种损害，不能修复。 他从隐形衣下伸出一只手，抓住了锈得厉害的积雪的铁门，不想打开，只想握住房子的一部分。 你不会要进去吧？看上去不安全，也许……哦，哈利，看， 好像是他的手放在门上引起的。一块木牌从他们前面的地上升起，从杂乱的钱麻和野草中钻出，就像某种奇异的迅速长大的花朵。牌子上的金字写道，1981年10月31日夜里，莉莉和詹姆波特在这里牺牲，他们的儿子哈利是唯一一位中了杀戮咒而幸存的巫师。这所麻瓜看不见的房屋被原样保留，以此废墟纪念波特夫妇，并警示造成他们家破人亡的暴力。在这些工整的字迹旁边，写满了各种题字，都是来瞻仰大难不死的男孩死里逃生之处的巫师写上去的。有的只是用永不褪色的墨水写下了自己的名字， 有的在木牌上刻下了名字的首字母，还有的写了留言。最近的那些留言亮闪闪地覆盖了16年的魔法涂鸦，内容大致相同。 祝你好运，哈利，无论你在哪里。 希望你能读到，哈利，我们都支持你。 哈利波特万岁。 他们不应该写在牌子上， 赫敏不满地说，但哈利朝他灿然一笑。 很好啊，我很高兴他们这么做。我…… 他顿住了，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人影从小街上蹒跚走来，被远处广场的灯光映出黑色的轮廓。虽然很难判断，但哈利觉得那是个女人。她走得很慢，也许是怕在雪地上滑倒。那佝偻的身子、臃肿的状态、蹒跚的步伐，都给人以年纪很老的印象。他们默默地看着她走近，哈利等着看她是否会拐进路旁哪所小房子里，但又本能地知道不会。最后他在几米远外停住了，就那样站在冰冻的街道中央，面朝着他们。不需要赫敏掐他的胳膊，哈利知道这女人是麻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他站在那儿凝视着一座只有巫师才能看见的房子，但就算她是女巫，这也够奇怪的，在这么寒冷的夜晚跑出来就为看一座老屋的废墟。而且按照魔法常规来说，他应该根本就看不到他和赫敏。不过哈利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，好像他知道他们在这儿，而且知道他们是谁。正当他得出这一令人不安的结论时，女人举起一只戴手套的手招了一下。赫敏在隐形衣下向哈利靠了靠，手臂紧贴着他的手臂。 他怎么知道？ 他摇摇头，女人又更起劲儿地招了招手。哈利能想出许多理由不听从这召唤，但双方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对视时，他对他身份的怀疑越来越强烈了。他会不会这几个月一直在等待他们的到来？是不是邓布利多叫他在这里等候，说哈利总有一天会来？会不会就是他在墓地里暗中窥视，又尾随到此？而且他能感觉到他们，这一点也令哈利想起某种他从未领略过的邓布利多式的法力。终于哈利说话了，赫敏惊得一跳。 你是巴西达吗？ 那个裹得严严实实的人影点点头，又招了招手。隐形衣下面，哈利和赫敏对视了一下，哈利扬起眉毛，赫敏紧张地微微点了点头。两人朝那女人走去，她立刻转过身，蹒跚地沿着来路往回走，经过几座房子之后，拐进了一个门口。他们跟着她走入小径，穿过一个几乎跟刚才那个一样荒芜的花园。她拿着钥匙在前门上摸索了一会儿，打开了门，退到一旁让他们进去。他身上的味道很难闻，也许是他的屋子有怪味儿。他们侧身进门，脱下隐形衣时，哈利皱起了鼻子。他站到他的近旁，发现他是那么矮小，老的都佝偻了，刚刚到他胸口。他关上门，青紫带斑的指节衬在剥落的油漆上，然后他转身注视着哈利的面庞，眼睛深陷在透明的皮肤褶皱中，里面是厚厚的白内障。他的脸上布满支离破碎的血管和老人斑，哈利怀疑老太太能不能看得清，就算能，也只会看见他冒充的那个秃顶麻瓜。他解开重铸的黑头巾，露出一个白发稀疏、头皮清晰可见的脑袋。老年人身上的陈腐味儿、灰尘味儿、脏衣服味儿和变质食品味儿更加浓烈了。 巴西德， 哈利又问。他再次点点头，哈利感觉到挂坠盒贴在他的皮肤上，里面那个有时滴滴答答或轻轻跳动的东西醒来了，他能感到他在冰冷的金壳里面搏动。 他是否知道，是否能感觉到，那个能够摧毁他的东西就在附近。巴西达蹒跚地从他们身边走过，仿佛没看见似的，把赫敏挤到一边，走进了一间好像是起居室的屋子。 哈利，我没有把握。 赫敏悄声说：“ 看他的个头，万一不行，我想我们能制服他。” 哈利说：“ 对了，我应该告诉你的，我知道他不大正常。穆里尔说他老糊涂了。” 过来。 巴西达在隔壁喊道。赫敏惊跳了一下，抓住哈利的胳膊。 没事。 哈利安慰道，带头走进了起居室。巴西达蹒跚地走来走去点蜡烛，但屋里仍然很昏暗，更不用说有多脏了。厚厚的灰尘在他们脚下扑扑作响，哈利的鼻子在霉湿的气味下闻到了更恶心的东西，好像是腐肉。他想，不知道上一次是何时有人走进巴西达的屋子，看看他是否还活着。他似乎已经忘记自己会魔法了，在那里笨拙地用手点蜡烛，袖子上的花边随时都有着火的危险。 我来吧。 哈利说，从他手里接过了火柴。他站在那儿，看着他点完屋里各处的蜡烛，他们竖在小碟子里，危险地顶在书堆上或放满发霉的破杯子的小桌上。哈利看到最后一个放蜡烛的地方，是一个弓形的五斗橱，上面摆着好多照片。火苗跳跃起来后，火光在灰蒙蒙的玻璃和银框中闪动。他看到照片中隐隐有东西在动。巴西达摸索着搬木头生火时，哈利轻轻说了声：“ 旋风扫剑。” 灰尘从照片上消失了，他立刻看出少了六张照片，都是最大最华丽的相框中的。不知道是巴西达还是别人把他们拿走了。这时，靠后面的一张照片吸引了他的目光，他把它拿了起来。是那个神采飞扬的金发小偷，那个栖在格里戈维奇窗台上的少年，在银相框中懒洋洋地冲哈利微笑。哈利立刻想起他在哪儿见过这个少年，他在邓布利多的生平和谎言中跟少年邓布利多挽着手臂，另外几张失踪的照片一定也都在那儿，在丽塔的书里。